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至20:00，博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易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掘一个年轻的啊完全不一样的属于自己的世界。 哎，大家好，我是楚烟，我们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如果您想一睹我们嘉宾的风采，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的系统。当然呢，您还可以通过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找到活力982，收看节目直播，参与直播互动，我们非常期待与你的互动。 当然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兆赫和 AM927千赫来同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今天我们的嘉宾啊，是我们的老朋友，天天都会见的朋友还是有请我们心目中的环环啊，我们的恒璇给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我是社会闲散人员小赵。 这个怎么又换称呼了？为什么？ 简单明了。 我觉得就跟咱们今天的主题要直接提到咱们今天的主题嘛。就是社会闲散人员嘛。首先我没有失业啊，先强调一下我没有失业， 这个很重要。就 是、觉得自己最近也是特别没有追求吧，所以感觉整天都无所事事，所以给了自己这么一个称号。 年轻人，你是经历了些什么？你怎么没有灵魂和梦想呢？ 哎，都是故事， 都是故事。 哎，这个我感觉有点佛系的感觉了哈，就特别像这最近，如果我们大家能够在网上进行冲浪的话，肯定能看到好多被刷屏的刷屏的这样的一些文章。 网上冲浪，你不觉得这个词有点？ 你是水晶男孩吗？ 是不是有点佛系？网上冲浪。 对，我是水晶男孩，他是猪猪女孩，你是社会闲散人员。每个人都有一个，就是像刚开始，哎，那说到这儿了，那就干脆说这个话题吧。你还记不记得第一个 QQ 网名是什么？ 不记得了，不好意思。 我也不记得了。 你刚刚说我记到一个，就是当时我觉得大家都是一个风格的 QQ 网名，什么悲伤的思念。 对，的一定是拼音或者是别的那个字谐音， 火星文。 对 对， 那个在当时很潮了，那个 对对非常潮。 我记得我直到高三我的 QQ 网名还是有火星文的存在的。 那你心态挺好的。 比较念旧啊， 比较潮。 对，那不叫潮，那叫傲子。是不是？好，这个突然想到了一个话题哈，就是现在就是最近这两天，就是朋友圈一直在传一篇文章，说90后，很多90后都已经是什么当什么作为佛系的一个 佛系的代言人。 对， 然后有好多种血统啊，比如说这个第一批90后已经出家了。然后还有这种什么第一批90后的胃已经垮了，还有什么听说第一批90后已经秃了，就是各种各样的关于第一批90后的这样的一些文章在网上疯狂冲浪。 所以今天啊，我们也是三个90后在一起来一起聊一聊，现在90后究竟怎么样了哈？就是究竟这个先聊这个最火的这个话题，就是究竟属不属于佛系的青年？ 哎， 对对， 我真的特别想问今天我们的帅帅的嘉宾啊，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佛系青年吗？ 别看了，就是 你， 就是你。 哦，是吗？佛系，我觉得算是吧，因为我当时看到这篇文章，我也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在说自己。 你觉得哪些特点是你觉得特别符合？ 对， 哪些呢？ 比如说，养生。 养你是怎么着？就是每天拿个保温杯，然后泡枸杞那种。 对，保温杯必须的，就但是没不至于泡枸杞，但是饮食均衡这么说吧，然后早睡早起，就是贪生怕死。 那这个 惜命， 对，没错，这真的是为现在的这个很多喜欢熬夜或者喜欢暴饮暴食的90后证明了哈，真的是非常的养生。 我听了就是恒选说完之后呢，我就觉得我真的不算是佛系的，因为我每天都在坚持的，非常非常坚持，就是夜以继日的 熬 夜。熬大夜，就是那种啊，像12点多的时候想，哎呀，必须得睡觉了，再不睡的话，就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有所损害了。结果12点多开始收拾啊，磨叽，1点多上床之后，哎呀，看看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儿吧，当然，2点多，然后就今天不行了，必须得赶紧睡了。这时候3点了，然后睡觉，第二天早上就7点多爬起来说，我为什么要熬夜呢？我今天一定要12点之前睡着，一定要12点前睡觉。可是你懂得。 其实我感�觉你这样能坚持每天只睡3-4个小时，你也快成佛了，你知道吗？ 我的这个佛跟你们的佛不一样。 对，你可能是斗战胜佛， 不是一个门派的。 你们是惜命惜出来的，我是作出来的啊。哎，楚烟你是吗？ 我觉得呀，我觉得我在一些方面是。为啥这么说？因为我看网上对这个佛呀，它分的这个派别非常的多， 什么 各种各样的佛。 强调一下，我们这个今天的主题不涉及任何宗教的内容。 对对对，没有宗教，没有宗教啊。对对对， 我们说的就是近期在这个朋友圈当中 对， 就 是非常流行的一些大家说法。对， 没错没错， 生活态度 什么类型呢？你属于？ 因为我看啊，有很多就是什么佛系乘客。还有什么佛系恋爱、佛系购物？我觉得在这当中我有点符合。比如说这个佛系乘客吧，就是没事您停在这里不要动，我可以自己走过来，就这样一个， 就打个车， 对，打个车，就不用非得就是一定要到我面前接到我，然后给我100%的完美的服务，就是我怎么着都行，我可以去找您，如果 您舒服就行了。 对对对， 与世无争。 对，还有一个就是佛系购物，我觉得这点我还比较符合，就是说这个东西吧。我买的，如果我把它买了，如果好的话我就用，如果不好的话我可以放在家里存着呀，就是这样的一个，我觉得这点我挺符合的。 那你可能是就是心怀慈悲了，就是心怀善念。要我的话，我还会据理力争。 所以你不是佛，你不是正经的佛系青年。 我是伪佛系。前段时间啊，我就是在这个某宝上买了一个东西，然后他至今没有给我发货，然后我就很生气，每天都在据理力争，我想投诉。就是我觉得我就特别不符合你们所说的那种心怀慈悲的那种。 这个要看你买什么东西了，我觉得 啊，买了 家是卖我能忍 啊，60-70块钱那种，有点对我来说， 这个、看不同的人的承受能力。 对我一个吃土的一个青年来说，这是一个巨额的一个， 就是佛也分很多种佛。 对 对对对， 我是轻微级的能宽容的人。那你们生活中有没有觉得，就是比方说刚才楚烟说的什么？这个交友啊，包括这个购物呀，包括平时待人接物的，你们觉得就是如果说就是遵循这个佛系的原则，你们觉得就是你的生活，你的周围的人的环境有什么改变吗？ 就是因为我的佛性，佛系那个性质，然后周围人生活的改变吗？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咱们说这个佛系青年，很大程度上就是说这个人啊，不争不抢，无欲无求，然后呢，看淡一切。其实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对周围人很有利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哎， 就是 以这个 不会对别人造成干扰。 对，以这个态度对待别人是好的，我觉得。 对。 哎， 但是我不认为这个他全部都是好的， 我也不认为它， 因为这个你其实不争不抢与世无争，你从某种方面来看，它其实是一种比较消极的一种态度，就是说比如说你今年没有拿到什么比赛第一名，然后算了吧， 就是我心怀慈悲，我心目中已经拿到冠军了，就这样吧。 对，但是如果是就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情来说，比如说你比如说就是刚才咱们说打车，那司机可能你说这个路口它不太好绕，可能你要让他绕一下的话要好几分钟过去了，你自己稍微累一点走一会儿就到了，是吧？这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 但是有的时候吧， 太不争不抢，或者是太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往往会给自己添很多麻烦。 对，就是对，因为之前有一个嘉宾我们聊过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姑娘是一个非常非常乐于帮助别人的人，但是呢，她帮助别人的时候，有时候比方说我也在忙。我也在就是心里不得劲儿的时候，我去宽容了别人，我去帮助了别人，但是这个时候他似乎他自己会不舒服，自己会后悔，但是下次还是会继续帮。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大家就直接 say no 就好了， 这个就不是自己成佛了，这个是普度众生了， 自己成为那个整天悲天悯人，说我凭什么呀，我为什么这么苦，但是觉得啊，好好好，我会帮你的，这种 一己之力来怎么解救众生之苦。我们再次强调一下，我们这个节目跟宗教完全没有关系。 对，我们这个是就是现在年轻人在聊的一个，我觉得算是一种生活态度吗？你们觉得？ 对对对，确实是一种。 对，就是我觉得刚才我说了那句话嘛，我说如果说这样的话，我以宽容的态度对待我的朋友，对待我的家人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但是对待你的生活，对待工作和学习的话，如果是一个无欲无求，不求上进的话，那你就不要说自己是佛系了。 对， 这个就是你的就是怠慢，就 是 消 极的生活态度。 对对对，好，刚刚我们了解了一下什么是最近在这个爆火的佛系的这个一个概念。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啊，环环啊。你答一下啊，虽然这个问题呢你不是特别的有资格，但是呢我想听一下你的建议，就是你觉得这个佛系啊，就是这种性格有没有办法更好的去哄女孩或者追女孩呢？ 哄女孩追女孩， 嗯， 利用你这个佛系的性格。 我这个不佛系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就是可能是就是有的一些女孩不喜欢你太强势，就比如说太去张扬的去追她，比如说一整天 骚扰 告白，对，骚扰，然后没事就送点礼物，而且还是她不怎么需要的，然后 就堵门口， 哎，好像说的是我自己的经历一样的。 不这么深刻，就一定是你自己的经历，是不是经常堵人家？ 不没有。好，咱们回到这个话题。然后呢就是包括不光是对女孩吧，包括你对自己，你肯定你追不上她，如果你付出了一些东西你追不上，你肯定心里非常痛苦。 是啊， 对啊，这个时候如果你能有一个很好的心态，你说哎，我 算了吧。 不是，哎，完了，说什么？ 总算垮掉了是吗？ 他被自己绕进去了，你发现没有？ 就不要去强求，这样对别人也好，对自己也是一种。 对，环环没事，就是自己绕进去就绕进去了，我宽容你。 好，对，刚才绝对不是在讲我自己的故事，刚才绝对不是在讲我自己的故事。 你自己在说什么？我们也没听懂，我们就是直接告诉你，我们原谅你了。反正你现在以你的态度，你现在也找不着，你帮我说。 哎，不过刚刚我听你们说，你们既然提到了怎么样哄好女孩，我觉得我这个点，我觉得我还可以有点发言权的。 那当然了，就在场唯一一位女性。 对，其实我觉得，如果在生活当中啊，学会拍照，学会给女生主动拍照，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哄女孩的， 特别是现在的女孩。 没错，所以说在最近这个佛系青年一出啊，就有好多人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叫佛系拍照。 哎，这是指什么意思呢？ 这个佛系拍照的意思就是说，哎，就如果你要用佛系拍照，你是哄不好女朋友了。 就是你，我就是随便拍。 对，随便 我拍开心了就行了。 对啊，是这个，是人是景不重要，是模糊是清楚不重要，大不了变成黑白，就这种无欲无求，然后不去这个钻牛角尖这种态度，就哄不好女孩。 你知道我之前 这不就是拍的不好看吗？ 对啊， 怎么叫佛系拍照？ 这就是借口了，这是离分手不远的，这是啊。因为我之前看过，就是一群就说这是我男朋友拍的我哈，就是很多女孩就这么说，就在那个微博上我就看到他们的图片哈，就是他说啊，我男朋友想拍一个就是全景的一张图片，就比方说有一个高高的大树，然后这大树开了花，开满了花，结满果的，我要拍一个全景。可是呢，你就是最后这个成品这个出来之后，大家就会看不见，说我究竟在哪儿呢？因为呢，这个就是因为距离太远了，他为了框这棵树，就把人变得无限的渺小。又加上这女孩可能穿的衣服就比较深，跟树干融为一体，所以最后根本就没有发现它是什么。所以这个女孩就非常的生气。 这张照片蕴含着一个哲学思想， 对， 我想追问一下， 有一个预感， 人类的渺小， 就是两个人可能会翻脸， 人与自然的和谐啊。 所以说这个佛系啊，在有些事情当中可以说是 放宽心境，但有些事情该较真还得较真，不能太佛系，就比如说哄女孩这个事儿，对不对？ 对、我觉得今天啊，我们这个热点的话题我觉得聊的已经挺多的了、而且今天确实这个环环也是用我们俩这种宽容的态度包容了你刚才毫无逻辑的一些回答，但是呢 难为你们了，不好意思。 所以今天还是希望啊，环环这个马上就要过年了哈，过年之前还是能尽快的用通过自己的这个实力，然后解决一下自己这个目前有点窘迫的这个处境。 这跟过年有什么关系呢？ 我觉得接下来这个话题吧，是我非常觉得非常开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因为环环算是开，就是一个朋友圈里面那个开心果。就是他经常会有一些就是非常神奇的一些逻辑和思维，经常在朋友圈举办什么这个什么一些活动啊，比如说这个什么诗句啊、歌词啊、什么电影名啊一些的这个一些投票活动。然后我呢，我一般是持观望态度，可是后来呢，觉得自己的功力有所提升，就开始加入了他的这个投票的行列之中，发现非常的有乐趣。对对对，我觉得还是先让我们的这个环环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你最近有举办了哪些朋友圈的什么别开生面的一些活动？ 比如说我最爱玩的是一个击鼓传话。 击鼓传话，这个我还真没太印象，这怎么玩？ 我知道击鼓传花。 对， 就是首先一个人出一个题嘛，然后你去给第一个人，让他根据这个，可以是一句诗，可以是一句词，然后去画一幅画，然后让后面的人猜，然后猜完再继续画，然后可能传完十个人之后，你看这幅画可能已经面目全非了，然后你再拿去给大家看。 到时候环环说：“哎，我看了你们的答案，我都忘了我自己画了是什么了，是吧？” 有过这种经历。 那你就是被猜中的几率高吗？就是被大家猜中的几率高吗？ 这个成功率为0%。 就是真经百战都没有成功过啊？ 就没有，因为基本上都是 是你画工太仙了是吗？ 可能第一幅画就没打好底。 大家的脑洞都比较大，比较爱。 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啊，在他的朋友圈的很多的朋友也是那种脑洞比较大，然后比较活泼开朗的一些朋友，就是明知道答案，就明知山有虎，偏不向虎山行，明知道这是正确答案，偏得给你绕一个弯，是不是？有没有这种可能？ 这游戏玩的就是心动。我觉得根本就不是画什么， 对，就纯属娱乐嘛，就 对， 随缘嘛，就佛系游戏， 随缘。我觉得就是今天我们没有带笔和纸，我其实很想见证一下环环的这个神奇的画工，看一下就是你平时 还好你们没有带笔和纸， 对，不然的话我怕瞎。 是吧？ 好，就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活动？你觉得比较别开生面有意思的？大家觉得都挺有意思的。 别开啊、 没有了， 完了没有？哎，我之前我在朋友圈经常抽奖， 就是真送礼物吗？ 真送啊，就是 送掌声吗？还是送祝福？ 你抽到过最大的礼是什么？ 没有，都是我给别人送， 他给别 人 送， 就是啊、其实规则很简单嘛，就比如说你第几个点赞，然后我就送十颗糖给你。 哦，这样 真的挺有意思的，哎呦，真有创意耶！哎呦，这史上最难笑的笑话喽。哎，但是你是不是越是这种尴尬的这种稍微有点尴尬的活动，是不是大家越参与度越高？ 何止是稍微有点尴尬， 极尴尬。 就吃到糖的人还是比较开心的。 是。那如果说距离比较远，你是亲自给人送货上门，还是说哎 快递啊？ 啊， 就 够成本吗？哥， 就玩一次游戏就8块钱，玩一次8块钱。 哎、 这个， 哎，我感觉他这个挺好的，就是有挺多好处的。你说，如果万一是漂亮的小女生啊，或者自己心仪的小女生， 哎， 点到了你，然后你还能知道人家住哪，还能知道人家电话号。 而且我觉得 我怎么没想到呢？ 而且，麻烦你，就其实这个里面，你这个比赛其实可以有水分，因为大家不知道，不是彼此都会完全加好友，所以你说谁是第八个就是。 哎、但是你现在广播出去是不是就都知道了呀？ 对，就大家就是纷纷就是拒绝了环环的活动，以后再也不要参与了。 对，我的朋友们都听这个节目的，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哦，那我确实很感谢，就是 不好意思， 就是朋友们一定要多听啊！今天环环会把他的更多的一面暴露给大家，希望大家就见证他真实的一面，好吗？他有多爱你们，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听一下。 之前都是不真实的一面。 还有什么活动？其实我觉得真的好，我就记得稍微不是，哎，我最近评论的那句是什么？是你最近又 改歌词大赛吗？ 改歌词大赛 哦， wow, 演技是不是你经常会发一些段子在朋友圈里面？ 段子这个就是也不算段子吧，就碰到什么好玩的事儿、 来，你给我们讲两 个 乐呵乐呵。 那天就 冲在楼下冲着一只野猫喵喵叫，然后旁边突然来了一帮人，这个 画面瞬间凝固。 对，嗯，然后我只能假装我也是一只猫，但是呢，装的不是特别像。 你当时怎么装的？我很想看，你是肢体上吗？ 不要开玩笑，开玩笑，就是很自然的就站了起来。 哦，这个也是相当 假装就没有发生过啊，就默默的走过，就佛系日常，佛系日常。 妈呀，环环今天就前几期啊，他来到我们节目中展示了他这个电吉他。他是这个组建了好多支乐队，但是现在仅存一支，其他七支的 笨笨的， 对对对啊，还有 不要再提。 对，还讲过那个什么生活中比较是比较内向的一面是吗？之前不太爱说话的一次， 对对对。 但是我们发现就是从那两期节目之后呢，就是他有了个很大的改观，就是越来越爱说话了，而且是个话痨。然后呢，这个电吉他我们再也没听他聊起过。这支乐队现在究竟存不存在，我至今是个谜了。 挺好的，挺好的，好着呢。 就是你一个人吗？现在是 好着呢，没有好几个人啊。 您没事就去街上采风。 现在进入了一段就是沉寂的创作期。 哦， 我们每期延约创作期。 对。就是其实就是已经到冬眠期了， 就 是 不怎么排练了、啊、 就这样吧。因为现在环环就已经非常受我们节目的欢迎，就是邀约不断，我们就经常邀请他来我们节目中聊他的段子。因为他确实今天我觉得可能有点没太放得开，所以我觉得就是改天吧，咱们做一个截图，把你的一些非常好玩的一些段子直接呈现在我们节目上，然后就看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 boy。 嗯，非常期待。 嗯啊，你看刚才楚燕这句非常期待也是非常的尴尬到极点。也是说我对你的活动没有什么兴趣， 可以看出你真的是非常期待。 好，你最近好好策划一下，我们期待下一个活动哈、啊。来，接下来要聊一个跟我觉得今天我们节目非常息息相关的问题了。 哎，好， 就是说你看哈，马上就要到年底了啊。虽然说环环现在年纪也不大，但是呢，我觉得再过几年吧，可能就会 成年了、 哎。对，就会有一种啊，成年了啊，您不要都而立了吗？都要， 就是你们是第一批90后，我是第好几批了，我 是吗？楚燕他说你是第一批90后， 我佛系不说话， 今天成 佛，佛系不说话， 就是你们道行比较高， 这样有点没趣了，你知道吗？大家都 小僧 相 小僧这厢有礼了。 哎，那咱就问这个最实际的问题，就是你觉得就是在年前，就这很短很短的时间之内，怎么样能找到一个女朋友？有什么招没？你自己想没想过？ 我自己想的招。 嗯， 不好意思，我要如果有招的话，那我也 也是哈。 我觉得大家就是不要放弃吧，就不要在这方面不要太佛系了啊！如果你真的有喜欢的女孩，你就赶紧去追吧，你不要随遇而安了。这个我觉得佛系。不太适合在恋爱这方面、嗯、 你这句话其实说给自己听的，你听清楚没？ 这都被你发现了。我感受到了安慰，来自我自己的安慰。 楚燕，你觉得作为一个现场在座唯一的女性、嗯、你觉得对我们这些男生有什么建议没有？ 我的建议啊， 就放弃吧。 目测今天的节目两位的状态，我想奉劝大家一句，且行且珍惜吧。 就放弃这个想法吧。 其实我觉得吧，就是佛系确实像刚刚他所说的那样吧、嗯、就是在恋爱当中不太适合用佛系的观念。 对， 但是因为呢就是缘分嘛，转瞬即逝，如果能抓住的话就抓住了，抓不住的话就走了。 嗯， 所以说在恋爱当中不要，我的个人的想法是尽量去避免佛系。 接下来这个问题，两个人都提到了说不要太被动，不要太就是没有所争取。那你们在感情中属于那种会主动争取，还是说相对来说被动的人呢？咱们三个讨论一下。环环，你是哪种？ 我很久以前会争取，反正最近也比较佛。嗯， 就现在已经是没有遇到合适的人，还是说 因为进入了冬眠期， 像你的创作期一样漫长？ 最近因为也是刚毕业嘛，今年刚毕业、嗯、所以可能就不太考虑这方面的事情了， 先以试一试， 主要在工作方面。对， 哦，美其名曰啊，我最近在找工作，但其实呢是可能是没有遇到对的人 啊，可以这么说吧。 啊，我其实很懂你的，你发现没有，你的一个眼神都被我看穿了，今天我真的就暴露你， 隔着这么厚厚的眼镜都被你看穿了。 我很怕以后再邀约环环上节目他就再也不来了，说 你 已经把我看透了。 那你呢？ 我呀、嗯、我相对来说我是分情况吧，分情况大部分时间偏被动，因为我也很久很久没有恋爱了。对， 二十多年， 就是也没有遇到合适的人，然后老是觉得时间不对。因为我也是觉得，就是在大学期间，现在是大四嘛，然后就觉得哎呀，要以找工作为主。然后呢，在之前呢，就觉得哎呀，我要以这个学业为主。在前段时间，那肯定就是一直都是以学业为主，所以说没有太多的心思花在这方面。因此在遇到，我觉得我现在的一个状态就是，哪怕遇到稍微来说有点心动的人，但是可能会不太敢去主动的去追了。嗯，这是我的一个问题， 有一种沉默惯性在里面。 对，这可不是佛系，这就是 惯性， 这就是被动，这就是懒， 单纯的被动。 对，楚烟呢，作为一个女孩，你会是主动型还是被动型？ 我觉得分时段吧，但是我很相信一句话，就是缘妙不可言，就是我很相信缘分。 怎么这么像广告词儿呢？我觉得这也算是 心明眼亮， 对，就像是薄荷点秋香的一个广告词了。缘妙不可言，来到节目中都有可能是有缘人哈。来，今天再次感谢环环，时间也到了。我们今天确实聊了一些就是年轻人感兴趣的话题，但是我们也更希望每一位来到节目中的这些年轻人都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朋友或者是合适的另一半。好，今天再次感谢大家能够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薄荷点秋香啊。那么在明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会有一个可能依然是环环继续来讨论我们的话题哈。那也非常的期待大家能够明天持续锁定我们的薄荷点秋香。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 FM98.2 的漫游嗨翻天，我是张彤， 我是楚烟，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拜拜。 Bye-bye.